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特使、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1月6号离开平壤，前往尼加拉瓜共和国参加总统就职仪式。平壤国际机场大楼里有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工农赤卫军仪仗队排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受到仪仗队队长的迎接报告后，检阅了朝鲜人民军、陆军、海军、航空及防空军、工农赤卫军仪仗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李秀勇同志、外务省副相李吉成、古巴共和国驻朝特命全权大使赫苏斯·德尔洛斯·安赫莱斯·艾瑟索托龙哥到机场为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特使送行。